月下的花儿都如梦，只有那夜来香吐露着芬芳。我爱这夜色茫茫，也爱这夜歌唱，更爱 挥洒。如果有一个怀抱。

一定报复。 我千古岁旧日的动人情话，你看不出来。我的无奈， 我穿一把懒散的太阳，放在你要离去的晚上，照亮我们曾哭过笑过的地方。你是不是会有一丝彷徨？ 我点一盏微弱的烛光，你说我们的分手不应该是这样，这多少会让人感觉到失望。分手的拥抱说好要微笑，忍着眼泪彼此祝福你会更好， 一路走好。 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当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。 秋天比春天更富有绚丽的色彩，比夏天更富有收获的景象，比冬天更能给人希望。万物始于春而成于秋，我爱春的耕耘，更爱秋的收获。今天是9月16号，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优惠14000，14000，14000， 旧车换购奥迪最高优惠现金14000元，大兴朗法安阳伟业奥迪店，83790100，西南五环京良路朗法路口北， 千万别走错了。 老太太， 请记住，真烟真酒老太太烟酒，专注烟酒29年，一招买烟酒终身是朋友。 早期访友老太太烟酒，电话0108935-6737。 好音乐959。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时光倒回，要美梦永远远离心。

想家的地方。 实无用再觅寻，浮 寻人在世，快乐循环又伤心。 岁的那一年，这句灭之前